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武刚汗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舒子吟，他知道一定又是出现了什么人影鬼影什么的。红鱼果断地说，武刚，你立即去沿着岛边搜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隐藏在岛边的船只，其余的人在楼里搜查。这时候舒子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见红鱼便哇的一声哭出来。红鱼拍着他说，没事没事，一切都过去了。他和雪花一起将舒子吟扶上了阁楼的卧室，让舒子吟平躺在床上。雪花找来了一件睡衣盖在舒子吟的身上。这样的场面让红鱼似曾相识。以前全家人都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妻子蓝小妮也遇上过这样的事。事后他在床上躺了两天才能下床，后来就嚷着要搬回城里去住。奇怪的是，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二楼，都从未受到过什么打扰。难道这一切只针对他心爱的女人吗？但是红鱼立即意识到这判断难以成立，因为女佣们也不断遇到可怕的影子，还有死在这里的借宿者，他们和这栋别墅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雪花兑了一杯糖水让舒子吟喝下去，看来他已经好了许多。红鱼坐在旁边抚摸着他的头，这个让人难以接近的女学子此刻成了一个孩子。红鱼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安慰他。傍晚，别墅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是空空荡荡的。舒子吟不知道这点，他不知道夜幕合围之后这栋房子里会发生什么。他跑了进去，他一直上到阁楼去换泳衣，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几乎就已经走入了一个裂开的坟墓。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超出了他最坏的想象。进入房子前，他还感受过这个傍晚的恬静。女佣们在房外的空地上聊天，任刚和卢老头在岛边钓鱼，他是在和穆丽去岛边的途中看见这两个垂钓者的。当时他心里还一闪念想到了钓鱼使男人安静这句话。和穆丽说话纯属偶然，他知道红鱼在等着他去游泳，他也真想跑到凉爽的湖水去轻轻松松地 游一番了。一整天的论文写得他头昏脑胀。对着稿纸，他在印第安人的图腾和南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国的古老巫术中左冲右突，求证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这也是他从儿时就有的疑问。他是在比这座荒岛荒凉的多，也神秘的多的山中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三线建设，这个现代史上的名词，这个简单的词汇曾经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改变了命运。舒子吟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从上海进入内地的深山中去的。这是军事工业的需要。舒子吟在山中出生了。六岁那年，在清冷的星空下，想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朦胧的问题。而现在他已经26岁了，对这个问题他仍然没法回答。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论文定会受到导师的好评，但当他在写作中触及到人类的茫然的时候，他深知无能为力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好在傍晚到了，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他看见女佣们在聊天，而那个新来的叫穆丽的女孩却在一旁黯然神伤。他突然想安慰她，想跟她谈谈心。他把这个女孩带到了岛的南边，他喜欢这里的几棵大树。如果没有这段偶然的谈心，如果他在夜幕尚未合围之前上到阁楼去换上泳装，那这个傍晚发生的就会是另一个故事了。然而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来到这陌生的地方，宿命也许从那一刻就已经在安排他了。和穆丽的谈话一开始就让舒子吟有点惊悚。穆丽看着他的长发说， 我妹妹的头发就有你的这么长，她在水里沉下去之前，我最后看见的就是飘在水上的那一大团头发。 穆丽后悔不该带妹妹出来，但是她又说，妹妹不出来也会是凶多吉少。她说她现在特别想念妈妈，但是妈妈不会知道她的这个小女儿已经死了，死在这异地的深湖里。妈妈离开家的时候她才4岁，妹�妹刚1岁。妈妈要到沿海的工厂里去工作，说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有500块钱。这数额足以让他们全家幸福地生活上一年了。妈妈走了，走的时候亲了亲两个女儿。穆丽记得自己的脸上都被妈妈的眼泪搞湿了。妈妈离开这个满山石头的家乡便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知道是人贩子骗了妈妈，出生以后便将她卖到什么地方去了。穆丽和妹妹水丽在山村一年年长大，四面透风的屋子在冬天冻得姐妹俩通宵冰凉。父亲叫张大贵，村上的人叫他贵娃子。他拼命地在山坡上种上些稀疏的玉米来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有一年村上的人对他说， 魏娃子，村东头有一个女要饭的，你还不接回来做老婆呀？ 父亲就去接回来了。穆丽和妹妹绝不理会这个眼神愣愣的女人，就这样过了几年，一直到这个女人在一次砍柴的时候摔死在山崖下，父亲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埋她的时候，穆丽才感到有那么一阵难过，因为她看见这女人还穿着来她家时的那件花布衣裳。那一刻他还想到了消失多年的妈妈，一种不祥的想象让他恐惧的全身发抖。2年前的夏天，穆丽满17岁了。有一天夜里，身体的疼痛让他在充满湿热和霉味的空气中惊醒了。他发觉一个人正压在他的身上，天哪，这个人是他的父亲。噩梦就这样笼罩了他近2年。妹妹已经16岁了，胸脯已经在小褂子的下面鼓起来了，但担心妹妹再遭遇他的噩梦，便带着妹妹跑了出来，在省城的劳务市场上，姐妹俩被人送到了犀牛岛上。穆丽说，他想杀死武刚，他说是武刚害死他妹妹的。那天姐妹俩刚到犀牛岛，当刘老板的手下人告诉他们俩在这里的工作就是陪人睡觉的时候，姐妹俩惊呆了。他们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说， 谁想跑啊？谁想跑就把他丢在湖里头去喂鱼。 夜深了，门外有声音说， 这一对姐妹啊，新来的，看样子还是处女呢。 门开了，武刚进来，将他们俩带到了船上。他满嘴酒气地说：“ 你们俩要是还想活到天亮，老实的跟我走。” 姐妹俩吓得全身哆嗦，中途船翻了。她在被武刚抓住的时候，看见了妹妹的一大团头发在水中波动，再看的时候，水面上什么也没有了。天亮之前，穆丽在半昏迷中醒过来，看见武刚在自己的身边睡得像死猪。他想起武刚在夜里压在他身上时候说的话：“ 早知道你不是处女，刚才我该先救你妹妹呀。” 穆丽说：“你是个畜生。”后来就昏过去了。醒过来以后，穆丽摸索着下了床去找武刚的衣服，他看见他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尖刀，他想杀了他，然后投湖自杀去找他的妹妹。谁知武刚像狗一样的惊醒，他跳起来捆住了他的手，一直到天亮以后才给他解开。穆丽说，我还要找机会，我一定要杀死这个魔鬼。说到这儿，穆丽望着舒子吟说，舒小姐，我看你是个好人，千万替我保密呀。 等我做完了这件事，我和妹妹在地下都会感谢你的。在这美好的傍晚，恬静的岛上，如此血腥和仇恨，让舒子吟感到惊心动魄。从来到这岛上的第一天起，他就从武刚的身上感到过一股野兽的气息。他将这归结为理性的隐蔽。理性停止发育后的男人，他的身体和四肢便像蟒蛇一样的膨胀。这种人在古罗马时代是最好的奴隶，他们能在鞭子下修出坚固的斗兽场。舒子因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怎么会产生这种毒恶的联想呢？一切皆来源于他的愤怒。剥夺人的尊严比剥夺生命更让人无法容忍。他安慰了穆莉很久，要他千万别做傻事。他说他会去说服主人，让武刚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样，他回到别墅，走上阁楼，去换泳衣。他要见到红鱼，把这一切事情都告诉他。他不明白红鱼为什么要这样的人做助手，因为在他和红鱼的接触中，他感觉到红鱼的内心是惆怅的，而惆怅往往与美好的东西有关。舒子吟走进别墅的时候，傍晚的朦胧伴随着他一起漫进了别墅内的各个角落。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因此从客厅到楼道都没有开灯。他的脚步声沿着木楼梯一级一级地响上去，仿佛有谁在房子中敲击着一个木桶。他停下脚步，那敲击木桶的人也停止。舒子吟在半明半暗中笑了笑，想到人是可能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的。想到这儿，他走进别墅后，在直觉中产生的一股恐惧也就化解了。他走上三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有一道在他身后砰地关上的门。随着响声，他本能地回过头，不知是哪一个房间的门被风推上了。这里的房间太多，如果门窗没有关好的话，只要一起风，便会响起令人恐惧的砰砰的声音。他推开了走廊尽头的侧门，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便到了上阁楼的楼梯口。这个过厅由于有门的遮挡，显得特别的暗黑，在大白天经过这里的时候也是幽幽的。由于光线的突变，使人感到走到这里的时候眼皮就会发跳。舒子吟第一天走过这里的时候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雪花笑着问他说， 是左眼还是右眼呢？ 舒子吟不解地问，这什么意思？雪花说，如果是左眼皮跳动的话，可能是要发财，但是如果是跳动的是右眼皮，那可得小心点儿，因为这是一种凶兆。舒子吟眨了眨眼睛，这次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他上了阁楼，小客厅地板上的坐垫和小方桌像黑乎乎的礁石。他开了灯，进了卧室， 换上了一件猩红色的泳衣。不久前他在海边游泳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泳衣，这次他为什么挑选了猩红色这一件，他不知道，当时完全是无意识中就要想换这一种颜色。后来别墅里的人都分析说，幸好他穿了红色，不然很可能就像死在这里的游客一样，当时就被鬼魂把心掏走。他记得临出门前，他还在大镜子前照了照，他突然为自己凸起的身材感到有点羞怯。在海边的时候，他从未产生过这种感觉。他认为无拘无束的身体在大自然中能让人体会到超然的愉悦。几年前，他和几个女伴在一个深山池塘中曾经尝试过一次月光下的裸泳，那种整个身心都向大自然敞开的感觉令他陶醉。那一刻没有遮掩，没有秘密，他和女伴们雪白们的身体躺在岸边的时候，其圣洁犹如神的女儿。只待溪水采果之后，他们就会在雾气中踏滑归去。舒子云在镜子前理了理泳衣的边缘，他意识到此刻的羞怯与环境有关。在这台灯朦胧、床铺柔软的卧室内，他的身体仿佛改变了含义。他赶快离开了镜子，他想尽快地到达岛边。当他像鱼一样进入湖水以后，他会单纯，他会快乐。他关了灯，出门，从阁楼往下走。他感到了一丝寒意，他想，这也许是自己仅仅穿了泳衣的缘故了吧。从阁楼下去的楼梯是之字形的，当他在半明半暗中转过楼梯的弯道以后，便能看见那个通向三楼走廊的过厅了。刚才他经过那个过厅的时候，眼皮并没有掉，但胸罩在此刻却令人意想不到的出现了。他看见在几节楼梯的下面，仿佛有一个人脚不沾地地悬在幽暗的过厅里。他的心突然收紧，他本能地揉了下眼睛。啊，那确实是一个上吊的人，一个女人。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英，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舒子吟在别墅里看见了一个上吊的女人，她的脸被向下散开的长发遮着，黑裙子下面露出了两只直挺挺的小腿。舒子吟感到嘴皮发麻，背上沁出了冷汗，他心里大声地喊着，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他想到这座别墅里太多的恐怖传言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神经，他是一个理性很强大的人，他不能被自己的幻觉吓住。 谁在那里？ 舒子吟的思维的高速旋转，并且吼出了这个声音。同时，他从最后的几节楼梯上冲了下去。他知道一切都是幻觉，只要他敢于走下去，敢于穿过过厅，这一场恐惧就会结束。然而他一冲下楼梯就碰到了那双悬在空中的小腿，冰凉的硬邦邦的小腿。他本能地伸手去推开他，在一瞬间感觉到这个人穿着一双死人常穿的软软的布鞋。他的意识在这一刻开始丧失，他不知怎么的就瘫坐在地上。这个时候，咚一声大响，那具悬着的女尸突然掉下来，在地板上，这具尸体开始蠕动起来，并且是在对着他爬过来。他扬起头发，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惨叫。接下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见了楼内的惨叫声，最先跑到现场的是雪花和桃花，接着是梅花、穆丽和小胖子厨师。他们除了看见舒子吟倒在地上以外，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现在红鱼和雪花守在舒子吟的床边，他的眼睛里慢慢有了光亮。听完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以后，红鱼让雪花陪着他，他忍不住要再到客厅去看一看。红鱼走下了阁楼，过厅里仍然很黑，电灯开关设计在三楼的走廊上，因而从阁楼下来是没法先开灯的。红鱼摸索着打开通向走廊的门，在墙壁上按下电灯开关以后，再返回身回到过厅。明亮的灯光下， 红云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这过厅有五米长，两米多宽，顶部是廊式设计，因而有两道粗粗的横梁。红鱼的眼光在横梁上仔细搜索，没有发现任何绳索的断头。横梁上暗红色的油漆也没有被绳索勒过的印记。无论如何，刚才这里不可能有一具女尸吊着。舒子吟的遭遇很像是一个梦游者的梦幻，但是女佣们是看见她清清醒醒地从外面进入楼内的，并且她已经换上了泳衣，正要到岛边来的。如果舒子吟遇上的真是鬼魂，那这个鬼魂阻止她下楼是什么意思呢？是今天晚上下水游泳会出事吗？如果是这样，那这是个好心肠的鬼魂了。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说，红玉感到头脑里晕晕乎乎的。从舒子吟看见的鬼魂的外形看，是长发黑裙子，不会是刚死在这楼里不久的那个女游客。因为卢老头说，他推门叫借宿者的时候，那个死在门后的女子是穿着白色的睡衣。舒子吟看见的形象，还是与几年前淹死在湖里的一个女游客相似。那个时候，红玉全家都还住在这儿。不久以后，红玉的妻子便在半夜发现过有穿黑裙的女人在楼梯拐弯处一闪便不见了。红鱼倒吸了一口凉气，想到墓里的妹妹又死在湖里了，如果真有鬼魂，而这些鬼魂又都向他的这座岛上别墅聚集的话，那这里简直就变成一座坟场了。而凑巧的是，他在千里之外第一次看见舒子吟的时候，正是长发黑裙的形象打动了他，并且让他如此的如痴如醉。这一切是巧合，还是真有什么阴阳玄机呢？红鱼在阁楼下面的过厅里思前想后，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发紧。本来他已经将这座别墅淡忘了，包括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种种怪事。到临走之前，这种令人恐怖的怪事是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晚上都会发生好几起。一会儿是半夜的楼梯上有脚步声，一会儿是空着的房间有开门的声音，一会儿又是岛上临近水边的方向传来了女人的哭声。在两只凶猛的马斯蒂夫犬莫名其妙的死亡之后，红衣决定离开这儿，举家搬回城里。最终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道士的判断。他从很远的一座庙里请来了一个很有名气的道士，这个胡子已经花白的老道在别墅内外查看了半天，接着又乘船围着这座孤岛看了一圈。上岸以后，他对红玉说，一切都清楚了，你这座房子修在一条巨蟒的身上，所以不得安宁啊。他说这座小岛是一条盘着的巨蟒的形状，这条巨蟒盘了很多圈儿，头部正好在岛的中心，也就是现在这座别墅所在的地方。红玉问他，如今有什么解法呢？ 道士说：“完了，如果当初破土动工之前找到他，也许还有一些辟邪之法。如今木已成舟，巨蟒之灵已被惊动，恐怕只有躲开这里为上了。” 红鱼带领全家离开了这里。之所以没有拆掉这座别墅，并留下卢老头在这儿守着，说明红鱼对此总有些将信将疑。他想让房子空上几年，观察观察再说。他总觉得童年时听过的鬼故事会在这个文明时代并且发生在他的屋子里，真是让人难以接受。正是他心底里对这些怪事的某种怀疑态度，所以当舒子吟对他表示出对这座别墅的极大的兴趣并且愿意来此写作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重返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许人在陷入对异性的倾慕的激情的时候胆子就特别大。他想起当知青的时候，有一次陪着女知青走夜路，中途穿过了一个坟场，也毫不惧怕。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红鱼望了望过厅上的衡量，他相信充满理性的舒子吟在这里看见了上吊的女人是不会错的，并且他的手还直接摸到了那具尸体的小腿，摸到了只给死人穿的那种软底布鞋。太可怕了。红鱼不能在这过厅里久留，他正要上到阁楼上去，走廊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负责搜查全楼的卢老头、小胖子和女佣们都过来了。红鱼听到了详细的检查的结果，楼梯、走廊、各个房间都彻底查看过了，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唯一可以提起的几件事是，二楼的一间空客房的桌上有一只水杯，女婴记不清是否打扫卫生后忘记放回茶柜里去了。老太太曾经住过的卧室里留在室内的一串佛珠平时是放在床头柜上的，而刚才发现这串佛珠却平摊在枕头上。还有就是三楼的小茶室里有一幅画从墙上掉在了地上，也不知道是风吹掉的还是另外什么原因。红衣认真地听，心里分析，房间里的小东西变换了位置，这只能是女佣打扫卫生的时候丢三落四的结果，不说明什么问题。茶室里的画掉在地上倒是他心里跳了一下，因为那几幅画画的都是聊斋的故事，本来挂上的是图个雅兴，但这时候掉下来倒真给人一种画上的狐女走下画面的感觉。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红鱼坚定地想，只能是风吹落的。至于老太太的佛珠，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哎，你们刚才进老太太的房间看见那佛珠在闪光吗？ 大家愣了一下，梅花说， 没注意到开了灯以后那串佛珠好像是有点发亮。 红鱼之所以问到这一点，是他突然想起了他母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老太太说， 这楼里最近常常闹鬼，我都知道。因为凡是有鬼进了这个楼里，我这串佛珠就会发出佛光。每次我听见你们大呼小叫的时候，我就举着这串佛珠对着门外照一照，鬼魂就吓跑了，所以你们后来都平安无事。 对母亲的话，红鱼当时只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知道老太太总想表示他的重要性，因而借此机会显示他的权威。现在红鱼却突然记起了这件事，他想老太太说的如果是真的，刚才那串佛珠一定会发光。可惜舒子吟碰上女鬼的时候，没有人守在佛珠旁证实它发亮没有。红鱼说，梅花呀，去将老太太那串佛珠放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时候武刚也完成任务回来了，他的两只裤腿已经被水打湿了，瘦削的脸上显得有点阴沉。他说他沿着小岛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他担心有小船藏在岛边的水草和灌木中，便架上快艇沿着岛边搜查了一遍，对草木茂密的地方他都尽量的快艇钻进去查看，没有发现有外来船只靠过岸的痕迹啊。他说如果有人上了岛，不可能撤离的这么快，所以他判断说刚才发生的怪事不论是不是鬼魂，但肯定不会是从湖上来的。 桃花小声的嘀咕说，鬼魂可能不用驾船吧。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接近过这个岛。 武刚瞪了桃花一眼，接着解释说， 当然如果真有鬼，他怎么来去谁知道啊。 好了好了，红鱼说，我都清楚了，大家先去休息吧。啊，今天晚上都警觉一点啊。 红鱼上了阁楼，舒子吟已经起了床，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那件猩红色的泳衣搭在椅背上，那种红让红鱼产生葡萄酒的感觉。如果不是这件可怕的事打破了今晚的计划，现在他应该正和舒子吟坐在水边的沙滩椅上。今天晚上没有星星，但有一弯明月，湖上不会太黑，他将看着舒子吟像鱼一样在水里游动。舒子吟的游泳技术不错，不然不会一个人也敢在海边夜泳。红鱼还记得那个晚上，舒子吟从海里上岸的时候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红鱼是从那极富女人味的线条上辨别出从海里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红鱼说，房子内外都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舒子吟面色苍白地说， 只是还有点头晕，不敢闭眼睛，一闭上眼就看见刚才的场面。 雪花指着红色的泳衣安慰说， 你刚才穿的这个红色呀，已经将鬼给灭掉了。我小时候听奶奶讲过，只要把红布抛过去，鬼就能化成一滩水。 那 国厅里有水吗？ 舒子吟朦胧地问着。红鱼想说有，但又觉得荒唐。他第一次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